简单先啦，欢迎大家收睇啦，我哋逢星期六晚达人在线啦。咁今日点解突然间咁用个电话去同大家做？ 因为你迟到。 啊、你唔好讲呢啲嘢住啦，你真系食紧。我相信，你即刻 P K 啊！依家 你试下打爆你即刻。 未试过第一 part 咁早完噶、啊，一开完一突然间即刻完啊！嗱，电话就纯粹就你嘅啫，只系单拖熬晒底嘅啫，咁啊纯粹真系系啦。咁啊嗱，得啦，你唔好讲嘢住，等我讲先系啦。咁咧就今日咧就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就系、是、开会迟咗啊。咁所以同埋加上咧天雨路滑啊，咁啊前边有架车就炒咗，咁啊 依家 啱啱过到嗰樽颈位，咁就我谂差唔多仲有三四分钟、五分钟到啦，我谂就会喺直播室见到我噶啦，系啦，咁而家咧我就依家我系有三件好紧急嘅事做紧嘅， 有咩事咧？ 就当然系好紧急咁样揸紧车啦，第二同时间咧。佢冇油喎，得翻一格喎。最后一样嘢就咩啊？我急尿喎，仲要加埋，哇！真系。 系咩？但你通常唔系净系去小解咁，系啊。 我明啊，身上加埋屎噶嘛，咁但系你冇嚟啦，咁而家急尿冇计噶，咁佢唔系咩嘛？系咪先？一定系屎啦。 你运行咗去嗰度啦。 系啦，得啦，好啦。今日冇眼神俾你交流咧，你讲嘢有啲语无伦次，同埋咧好吵嘴啊你。 咩嚟炒嘴啊？你唔好，你用翻呢个年代嘅嘢啦，好唔好啊 ？DJ 咧就最忌搭声啊，人哋听众听得好辛苦噶。 人哋唔想听你把声啊。 你又要讲嘢，你单拖讲你又讲唔到，我出声又出声，你想点先？ 讲啊，讲晒佢啊，继续讲啦。 讲啦，嗱咁样嘅就今日咧就其实冇嘉宾嘅，冇嘉宾原因咧，因为我哋大家都好多资料性嘅嘢要讲啦，如果有嘉宾就阻住啊。系啦，咁就話說咧，咁我哋近呢排咧就開始拍一個叫做，即係開始籌備一個叫做無俠嘅電影啊！嗱，又電影啦，係啦。 無俠。 咁喺講呢個電影裏面咧，咁我哋其實拍一個叫做關於保護動物嘅組織嘅一個電影嚟嘅。咁所以咧呢段期間咧，我哋都有即係呢一兩日啦，尤其是比較密集啲啦，就跟住無俠守護者阿 Ken 哥。系啦，即系跟佢救狗啊，打花柳针啊，同啲狗又去佢狗场啊，咁当中咧，同埋我哋导演欧卓文啊，同埋我几个同事啊一齐啦，咁就系去就系去做一个资料嘅搜集。咁咧，其实当中嘅当然原来咧，比我哋平时见阿 Ken 哥，你唔会闲时见到面就讲海哥海嘅故事啊嘛，咁就见到佢之后就成即系都听到几多嘢，同埋几丰富咯呢两日。系啦，咁啊，稍后我就先讲呢套电影咁我哋嘅理念啦，或者嚟紧点样做法啦。咁听到嘅观众咧，咁就多多支持下啦。咁喺未讲呢套电影之前咧，咁我哋其实咧呢期咧电影界都几活跃下，扮晒活跃嗰只。咁我哋有个首映嘅，我依家开咗条血路啊，就系、是、做专做，我哋唔系专做嘅，其中一个波特我哋系做首映嘅。系啊，咁上一次 有呢嚿嘢出嚟。 咩话听到？ 有依嚿嘢喺度嘅咩？ 有嘅，我哋其中一个业务系首映啦，咁啊，逢系电影嘅嘢，我哋都会想做嘅，同埋再加埋咧，就系、是、都系同我哋最艺嘅慈善团体无涯守护者合作啦。咁、其实就咁嘅，上一次咧，第一次我哋做嘅时候咧，就系同呢个周南五线合作啦，咁就做咗一套叫做《再见逆时狗朋友》嘅电影喎、哦。咁啊，其实咧，咁我哋咧就公司就系做啲广告宣传嘢啦。咁其实就系买啲首映。影翻嚟做，跟住我哋做做啲 event 咁样，系啊，咁啊嚟到去卖广告啦，帮人哋咁样，系啦，咁食过就自然翻尘味，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精嘅，系啦，咁所以今次咧，我哋今次又同第二个院线又合作咯，就叫做系买咗套叫做系扑街人嘅叫咩名 字？你讲粗口咩喂？ 咩爱乐乐团啊？ 乐队嗰啲嘢，睇你 Facebook 就知啊！ 即系你都唔知啦，即系你都唔记得啦！啊，喺度打嘴炮，以为你好坚，你条废人！嗰套戏咧叫做系啊，睇我 Facebook 啦，叫咩爱乐乐团咁样嘅，系讲一班老人家嘅杂牌军啦。咁啊，点样就系唔打唔撞啦？咁啊，就系成为一支好 系黄金爱乐乐团。 系啊，黄金爱乐乐团，哇！呢、這个嗰啲外地 翻嚟嗰啲片咧，唔知边差过改埋啲中文名咧，即系好巧啊！大佬，你想收视好，你想收视好高都唔知道有冇阻挠添啊！你个名咁巧口，黄金爱我恶传啊，系 OK 正嘅。因為都係一貫以往啦，有一班雜牌軍啦，以前嗰啲一啲打排球啊，一早啊，一組隊跳樓啊，一打波啊嗰啲雜牌軍，跟住就變咗一隊好勁嘅嘢。咁歷史以嚟嘅骨幹都係咁樣做嘅，但係今次咧佢就用老人家，一班雜牌軍嘅老人家就點樣去成為一支樂，跟住又可以去好勁咁樣表演啦，亦都可以好勁咁樣比賽咁樣嗰啲啦。咁就呢啲就冇噶啦，呢個 form 就永世勵志同埋永世都一級噶啦。 見到有個靚女喺度 啊！係啊係啊係啊！喂，我咁喎，我擺上 Facebook 嗰時候，我張嘢咧，佢自動 tag 你個頭喎。係啊，即係 唔係啩？ 唔係我咁樣望一望，咦？點解 Charlie 咁樣衰？人哋嗰條女咁正，咁都會咁都 喂，你咪調轉咗講啦，我靚啲啊嘛！ 我對呢、這個即係 Facebook 嗰個咧，面嗰個測試嗰個 tag 咧，係有啲呢、這個又有啲質疑啊！而家 質疑啊，因為我靚咁多，點解佢會 tag 我咯？ 唔係啊，你塊面你都靚，不過你塊面係闊咯。 我有腹肌㗎， 人哋嗰塊面係好靚，好圓咯。冇，你係闊啫，你唔係靚。 我有腹肌 㗎，闊唔代表唔靚啊嘛。 度下度下，我塊面闊啲定你塊面闊啲？ 唔係闊，唔係代表唔靚。你冇咁緊張，冇人話你唔靚。 我唔覺得我闊啊。 得啦，喂，得啦，唔討論呢個問題啦。 點啊講？ 各位咧就多多支持啦！呢、這個九月廿六號啊，我哋個慈善首映啊，亦都有500张嘅換票證，可以喺唔同時間去睇嘅。咁詳情請上呢個無鞋守護者嘅專業啊，就可以知道成嚿嘢嘅資訊啦。好啦，咁啊呢個又唔多提啦，係啦，我唔想成日賣廣告，不過有好嘢介紹下大家睇咁解啫。慈善性質嘅，慈善性質嘅。好啦，咁翻返嚟啦。哇，咁呢期真係唔係講笑。即係自從呢個電影特區完咗之後咧，我哋啲電影嘢啊，啲網絡電影或者啲大電影都有著落啊，開始係啦。咁啊，亦都識得點，亦都知道點樣去不停咁樣刪啲嘢出嚟啊。咁今次呢度咧，無俠咧就真係真真正正啦，即係叫做係啊，自己有份參與個創作啊，同埋裏邊嘅演出咁樣嘅。今次咧，我哋呢度嘢勁啊！簡直勁啊！係啊， 點勁法先？ 係啦，我哋今次咧，我哋力邀到咧呢個金像獎女編劇啊，阿呂少華小姐喺呢個天水圍嘅《天水圍日與夜》嘅編劇嚟嘅金像獎編劇，佢竟然係接受我哋嘅邀請，成為我哋呢套戲嘅編劇，簡直係～Yeah！ 哇，直情是過千萬的製作， 編劇都不用講導演了啦。當然啦，咁都要講嘅。導演就梗係冇佢唔掂啦，就係、是、呢個鴨王嘅導演啦，歐卓文先生。咁佢亦都係翁志光先生嘅執行導演嚟，咁都變咗咧，就好多電影都係有佢哋嘅腳模喺裏邊嘅，啊，經驗亦都非常之豐富。今次做一個叫做係我哋呢個片啊，係藝術喜劇嘅。悲情片啊！哇，系 咁究竟系乜嘢咧？ 我自冇啊， 自己都唔知道 又唔会全悲，但系有啲笑位，但系又咩咯？系咯，又 要扭翻嚟， 系啦，系冇动作啫，系啦。平时睇嗰啲爱情动作片，呢个就唔系太适用啦。 你睇咩爱情动作片？ 系啦，经过呢两日咧，就做一个 research， 咁亦都系开始写个剧本，大纲已经初步有少少，但系未写好嘅都大纲度。咁但系咧就已经系大家已经应承晒埋单嘅啦，系啦，咁就亦都系联同咗好多唔同嘅明星艺人啦。咁我最后 confirm 咗个名单，我先讲。 系， 一未 confirm 就唔特別講住，因為要隔人哋啲期啊。但係我就夠膽講，已經有好多位知名嘅藝人咧係會參與。咁但係反而咧，我哋有四位主角嘅裏邊，四位主角都係新人嚟嘅。反而側邊嗰啲全部 side cast 啊，全部都係即係大家好熟悉嘅artist 嚟嘅，而且依家即係叫電影業裏邊，你成日都會見到嗰啲人。咁好開心啦，真真正正咧，佢掂到一個叫主流嘅電影啦，亦都有自己有份去創作嘅，係啦。咁啊，唔同上次特區咧，特區就我哋就係叫做係做下公關啊，裏邊做下 跑數啊，做下製片啊，演少少戲啦。大家有睇過大人賽都知道上次有啲谷人氣嘢啦， 火爆咯。 今次就唔會發生啦。咁但係咧，有啲嘢上次都冇講啦，今次都想透露少少啦。即係我哋同人哋合作咧，我覺得大家做生意又好，或者做朋友都好，叻唔叻真係唔撚緊要，冇嘢冇問題嘅，最緊要做得開心，係啦。即係有一啲人咧，係啦，咁你同佢一齊合作咧嘅時候係乜都得嘅，到你合作咗之後咧。佢認識咗你老闆，佢就自己跳過你去揾你老闆啊，投資呢樣啊，投資嗰樣啊。咁當然啦，老闆就梗係話翻俾我知啦。咁啊，令到我係識穿咗呢個人係一個撲街嚟啦。咁而呢個人亦都係一個知名人士嚟嘅。咁所以咧，嗱，我基於我自己又得到咗我自己嘅嘢啦，我又有自己嘅氣開，有自己嘢做啦。咁講真，唉，費事稱翻佢出嚟屌實佢啦。咁啊，亦都老闆冇跟佢走啦，亦都有講咗我同佢嘅分別，我同佢嘅重要性咁啊。所以嗰條撚樣咧，自己打飛機啦，匿埋一邊都冇咩作落㗎佢，係啦。咁當然一爆佢，大家知啦，亦都想知啦。咁我梗係爆啦，唔爆佢原因係乜嘢？因為我屌你咪，如果佢條撚樣一再亂咁嚟嘅話咧，我就即刻爆料俾新聞聽㗎啦，即刻出段私一先，唔好講笑啊！屌你，大家都知道我最撚精警就係、娛樂頭條啊，唔係講笑， 同埋不斷講粗口， 擺人對擺人對佢有興趣啊！系啦，咁但系問題係，唔好益佢住依家，佢不嬲要顧住啲形象嘛。同埋咧，我咁耐以嚟咧，大家成日聽我發牢騷咧，都知道我有好多唔同人，即係唔同嘅範疇嘅人，嚟即係叫咩咧？玩出賣啊，玩叫食老細啊，食客啊，有大把呢啲人存在啦。咁但係佢係我歷年嚟以嚟咧遇到嘅對手之中係最強嘅。最強的原因是因為呢，因為本身他是一個演員啦，當然他是一個專業的演員，他比我年資重要深，但是這個人呢，他是那講的說話呢，連樹上面的雀仔都可以哄到下來的。我曾經是怎樣呢？譬如我有一個女夥計，咁幫我跟你跟得好好，外貌亦都唔錯，亦都係將會成為即係代表我公司去講嘢嗰個啦。其實佢係如日方中噶啦，嗰個就要用硬佢噶啦，仲有車牌，飲得、劈得、猜得，幫我出去交際一流，又識保護自己。大家都知道我唔飲得唔猜得噶啦，我只靚仔啫嘛，我冇其他優點噶啦，我都知道。咁所以咧，基本上重用噶啦嗰條女友，但係咧。佢啊，俾阿爭啲爆咗名，俾嗰個糖衣毒藥嗰條撲街咧，就氹咗上船，係啦，咁就將我嘅計劃講曬俾佢知。咁跟住我梗係好不悦啦，同埋喺做嘢方面，係咁支援住佢啦，正常嘅嘢又唔去做啦，咁所以我就炒咗佢啦。咁炒咗之後咧，咁跟住佢亦都係無端端佢咧，我老細同我講：喂，你點解炒咗佢嘅？咁樣，連佢都知道，即係佢亦都有同呢個糖衣毒藥講我嘅嘢啦。咁咧，嗱，你頂住一分鐘到，我依家入 lift， 轉頭見到我，拜拜。 哦，你入 lift 都講到嘢噶嘛 ？Hello，Hello， 入 lift 收咗線。好啦，我唔知講咩好。好啦，我琴日咧。咁就去咗探無鞋守護者，去咗狗場嗰度去探佢哋啦。跟住咧，我見到一隻狗極度似我屋企嗰只大白熊咪咪。我揾翻張相先。揾到啦！就咁睇睇唔睇到相嘅？呢個係咪完全一模一樣樣？ 能養啊！ 遲到 喂，見過有人咁樣做節目未啊？可以咁樣做住翻嚟，有冇試過啊？未試過咧，未試過，梗要試下啦。嗱，咁咧就話説咧，頭先咧就係呢個講到邊啊？ 咩啊？我頭先講緊咧，去咗狗場嗰度見到一隻好似咪咪嘅嘛。 哦，得啦，好啊，唔該。嗱，基本上呢個主持係廢柴嚟嘅。 乜嘢啊？我又講過。 即係佢攝賴又唔得，單拖又唔得，係啦。佢嘅作用即系坐喺度耶棚啊，已经系好大作用啊，系咪？ 我系一个好文静嘅少女。 系啦，得啦，唉，真系屌废话，都唔知讲乜，佢唔知自己讲乜噶。 唔好嘈啦，你迟到啊！ 我一个好文静嘅少女， 你迟到应该抌入垃圾桶。 喂，讲翻头先讲乜嘢咧？头先讲乜嘢？ 是糖衣毒藥。咁糖衣毒藥呢就氹咗我隔離嗰條女啦，即係我一個好重用嘅伙計啦，我搵得佢好辛苦啊。嗰、那個空姐嚟嘅，仲要係，仲要係琴棋書畫、多國語言，出去蒲、做秘書，即係乜 Q 都得嘅。佢連車牌都有埋嘅，即係無懈可擊。佢咧就點樣咧？咁啊，成日咧就群住嗰個糖，我叫嗰個賤人做糖衣毒藥啊！點解咧？因為佢講親啲嘢甜到入心嘅，係啦，連我自己都俾佢甜到嘅爭啲。我史上遇到最強嘅對手，佢係成包裝到自己完全係一個好人。佢可以擺啲位咧，擺到咧你講啲嘢，佢可能喺人哋面前講兩句，哎算啦，都唔好講啦，係啊，你知佢比較麻煩啲啦，嗱咁樣已經跌，咁啊已經輸緊咗俾佢，大家知都知道我講嘢係好撚怒嘈嗰只噶啦，係啦，咁但係有時即係好難去，我已經係表達力比較強啲嗰扎 friend， 我都覺得呢個係最強嘅對手。佢氹到嗰個女仔神魂唔顛倒咁樣，係啦，咁跟住好啊，到最後就當然我唔會用啦呢、這個人係咪先？即係你原來咁抵受唔住呢啲咁嘅嘢喎，係啦，咁好啦，咁咁跟住咧，我老闆咧又俾佢氹到上天上有地下無，跟住咧佢身邊嘅夥計咧，亦一望到我有時就即刻閪口閪面咁樣，咁我知佢已經落咗唔少藥落去噶啦，係啦。我以前曾經有想過，哎，這個都是我並肩作戰的戰友來的啦，應該不用說了，誰知你賣到牙兩樣東西來的，騙人的，真是騙人的這傢伙。好了，那你這樣說，喂屌，那你身邊還有其他人？是，沒錯，有些是，即譬如男仔這樣，當然不會掰他啦，但是那他就開始排擠一些不順服他的人咯，即譬如我攝影師不妥他的嘛，即係我攝影師唔buy佢噶嘛，佢就話佢影相差呢樣嗰樣，跟我發覺係噶，我身邊嗰啲唔buy佢嗰啲，全部都話唔撚掂嘅，係啦。咁但係唔緊要，呢次我戇鳩落咗答，係啦，冇問題嘅，有佢自己照做，照自吹自擂啦。佢就撩我老闆，撩極都撩唔到噶啦。我老闆就 send 曬佢啲信息俾我啊，佢就上到 C1 嘅正常，我俾曬啲信息出嚟，佢就撲街噶啦，即刻係啦。咁跟住我就頂唔順啦，跟住我老闆又話：喂，佢話如果再同你合再要同佢合作嘅話，就唔可以同你合作喎。我好啊，咁你咪同佢合作咯。咁佢又唔撚知自己戇撚鳩，佢淨係識得做電影，但係當然唔係 top 嗰只啦。佢淨係識得做電影，識得出去媒體前面吹水，就話自己網絡電影好撚勁。咁屌你，原來廢柴嚟嘅，呃人嘅，攞人哋啲錢捧自己嘅啫嘛，佢係。系啦，讲到呢度咧，我惊你哋估到，我都唔再特别再喺呢个位置深入啦。咁啊，再翻过嚟啦，甚至乎 even 好似阿彩妮咁样都系噶，系啦，好似阿彩妮咁样都系噶。佢系冇错，做嘢好卵差，即系好样样都好卵 high， 我好明。但系咧，但系咧就佢系喺到戏未开始之前，系啦，未拍之前。佢就已經係同身邊嘅所有人講過，喂呢條女做戲好撚差，呢樣嗰樣，仲要打到佢18層地獄添。咁我心我諗咧，屌你咪個老細我揾噶嘛，你問我話我話係咁係咁噶啦，呢個同你傾嘅條件嚟噶嘛，你踩乜撚嘢啫？嚇，同你上撚個牀嗰啲女你就要捅上去，即係我要好撚興噶嘛呢啲，你突然間擺兩個特約出嚟，咁啊跟住就分鳩啊彩妮嗰啲對白啊，做手明明個劇本係寫撚咗係佢，咁啊自己分落俾佢，嗰啲女不知名喎，唔知邊度死出嚟嘅喎。咁但係好啦，咁啊有鳩去拍完啦，咁一拍完啦，係啦，其實講真，你想唔想到，你點樣整我都控制唔撚到嘅，你咪玩咯，我俾你玩撚完先，啊，咁我個版權就喺我度，啊，咁有鳩你玩咯，嚇，咁我而家就開展另外新幾頁啦，係啦，都完全唔撚關你事，佢都未諗到啊你，係啊，跟住又話咩同我老細講話咩全國可以上到畫啊，係啊，又咩啊？話有600間戲院全國上到，我心諗，哦好，咁我睇下你點上咯，我就睇下先，咪得嘅咪多謝咯，唔排除佢得噶嘛，係咪先？得你又多謝咯，係咪先？係啦，咁啊，咪希望你得咯，係啦，跟住搞多啲嘢咯，係咪先？啊，咁啊唔理啦，嗱佢又唔知我哋自己公司就淨係行廣告行先，就電影就唔係話最主要，係不過副嘅啫。但係對我嚟講，副呢件事咧，我哋都已經個班底玩到好勁噶啦。咁所以就變咗，對於佢嚟講，佢係大失所望嘅，因為佢以為佢嘅糖衣毒藥係贏到我嘛。系啊，咁但系有啲嘢，我做到你呢一世都做唔到噶啦，系咪先？系啦，咁啊，大家咧身边总有一个呢啲咁糖衣毒药嘅，佢好识得包装自己，跟住令到你变成 唔啱嗰個，好撚叻嘅呢啲人，睇戲都一睇啦，有啲解釋唔到噶嘛。咁今次正正就係、是、正正就係咁嘅樣，係啦。咁啊，好啦。隨之我哋咁樣咧，又翻翻轉頭講翻我哋嘅磨合啦。 講翻啲 點啊？呢兩日你體呢兩日你體驗體驗到啲乜嘢？跟住阿 Kango 出出入入。 其實我初頭都覺得譬如去抱一隻狗啊，或者即係去進行啲正所謂捉狗嘅行動啦，係好刺激嘅喎。 嗯。 即係之前睇嗰啲片，又要落水塘啊，又剩啊，上山下海咁樣，但係原來佢。大多數時間都要等嘅，仲要等咗好耐，都未必。 係啊，大家你可能睇到一個捉狗嘅組，一唔係捉狗，一個救狗嘅組織，一睇到段片嘅時候，其實佢就喂即刻係救，即刻係救緊個動作。喂，你大家都會有個興起嘅諗法，哎，我都去救，我都去救，一齊去救， 英雄主義， 好英雄主義。係 啊， 我話俾你聽啦。即係未必你真係抗親，你嗰個英雄主義最多嗰一刻嗰團火點起咗，唔緊要你點起得㗎，點起完之後去無手嗰度買張換票證，買張戲飛就已經幫到你做善事㗎啦。我寧願你點火用喺嗰度啦。你話你攞嚟救狗，你真係諗清楚，係啦。佢哋係真係有時等幾粒鐘，日頭等到凌晨，係啦，可能等幾日，係啦。呢、這個就閒閒地㗎啦。系啦，咁你唔会好似拍嘢咁，即系一嚟就拍噶嘛？佢真系要等噶嘛？ 系啊， 系啊，唔系咁易过噶。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咧就系佢救嗰个地方嘅环境啦。佢讲个一幕，我有少少想喊嘅。其实我谂你知边幕啦，就喺引水道一个环境。佢讲咗一个故事俾我听，就系讲咁话，佢哋有一日咧就收到电话，就有只狗咧，有只狗仔咧就落大雨嗰日啊。其实八号风球嗰日啊，咁就冲咗落去引水道下边，咁嗰度咧系要捐落去，先至系可以救到嗰只狗嘅。好啦，咁你话屌捐落去咪捐落去咯？其实喺佢无牌守护者到之前，有几个组织已经到咗噶啦，亦都有消防到咗啦。 嗯， 但系到最后救唔到收队，全部系啦，佢哋唔会一命换一命噶嘛。我唔系讲紧佢哋系错，不过佢哋系個風險覺得搏唔過嘅，咁好啦，咁啊初初 Kango 話聽嗰個電話，Kango 話聽嗰個電話嘅時候，嗰個人都唔肯講俾佢知嘅，驚佢哋真係會落去有危險，係啦，驚佢會落去會有危險，咁跟住咧，咁啊 Kango 梗係話，唉得啦，唔會啦，我哋去睇下嘅啫，點點點啦，咁到最後去咗嘅，佢哋嗰啲片佢哋冇出街嘅，佢淨係 send 咗俾我睇嘅啫，係啦，如果我講大話，我嚇俾雷劈撚死，係啦。咁佢就去到嗰度嘅時候，咁當然啦，佢聽到有狗吠，跟住有回音啦。咁你聽到，你講真，即係佢哋真係好撚勁嘅，真係唔係講笑。點會做得到？冇人做得到。佢做緊嘅嘢係海軍陸戰隊同埋飛虎隊都未必做啊。係啦， 係啊， 好撚神奇嘅喎。咁佢咧嗰個位置咧就要潛落個水度。即係見到入面要 落咗條橋， 潛落我哋唔使講得咁 detail 先，咁咧潛落去個水嗰度，先至入到去一個咧冇即係一個碗形嘅地方，但係未裝滿水嘅地方，先救到嗰只狗。咁佢真係照未落去啦，佢一鳩就未撚咗落去啦，佢真係冇諗嘢佢嚇。一潛咗落去之後咧，咁你佢見到嗰只狗仔，佢冇追佢嘅喎。咁跟住佢就揸住個電筒揾見到佢，一見到佢走㗎啦，只狗即係走啦。咁嗰度咧。有好多條水管嘅喎，水管裏面再分兩條水管喎，仲要係佢咁樣走咗落去咧。首先佢好冷靜，佢真係經驗冇充足，俾我死咗啊！佢要面對幾個問題，第一佢要揀啱嗰條路入去， 嗯， 即係佢要離遠睇定只狗係行邊條路，因為一估撚錯咧，或者一快得滯咧，就死啦。咁佢睇清楚，即係睇到入去，佢又跟住入去，仲要大家諗住。佢一開二，二開四，佢再入去嗰陣時候，再反翻方向出翻嚟，個畫面係唔撚同噶咯，係啦，咁佢照追嗰只狗，咁啊捉到，咁佢咧跟住佢話有個位咧，佢哋係唔可以行過去嘅，佢哋全部已經攣低曬身咁樣行嘅，最後行到一個位咧，直情海直情趴喺度咁樣嗰只。即係屌一點，邊個夠姜咁樣行？你冇以為咁樣趴都係行啫。嗰陣時係就嚟八號風球落大雨，佢嗰個位係儲水位嚟嘅，即係話佢個儲水位係可以升到過咗個人頭嘅。 就算不是这样东西，他楼上已经换布了曱甴啊、蜘蛛啊，在水管那 里。他说这些已经是他不特别多提的了，但是呢他一摸落去哪里，摸落哪里，曱甴那些满晒的，是满晒的。即好啦，咁當然最後翻到出嚟啦，唔係依家點同我傾偈啊？但係呢啲嘢點撚樣做噶？點樣做到噶？可以平時我哋話所謂打義工，你老尾咪最多去到即係幫到手攞條嘢，咪幫手甩下咁樣嘅啫。要技術噶嘛，你都人人救到啊？你最多咪側邊幫佢攞下個籠，最撚盡係咁噶啦。或者入去狗場嗰度幫佢即叫做洗下屎啊，處理一下。咁嘅其量最初級嗰啲啊，或者未做過嚟到，都係摸下啲狗，影張相打下卡嘅啫嘛。但係 OK 嘅，佢哋話冇問題嘅，只要有一個打卡，佢都係幫佢哋做咗宣傳，都係叫幫到啲狗。即係佢哋係依家係覺得係咁樣。咁好乸勁咯，真係跟咗一陣間，係啦。咁我仲有好多佢呢啲嘢好深刻嘅。咁我留翻第二 part 再同大家講，下一 part 翻嚟再見。